是阿杜2003年专辑《Hello》当中的《死心彻底》。成名之后，阿杜常常是在演出当中碰到周杰伦，于是呢，阿杜主动向周杰伦来邀歌，于是便有下面这一首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的《退让》。令阿杜意外的是，这首歌相当不周杰伦。原来，周杰伦在写歌的时候完全是按照阿杜的声线和气质来创作，也难得有一首周杰伦写的歌，却不带着他个人的风格。好，我们就来听这首《退让》。稍后还可以听到阿杜和当时还是新人的师弟林俊杰合唱的这首《想说》。 站在街上，我待到天亮，你的情况，我还是想管和你撒谎，走的模样，为何还是那么好看？情在桌上，你解释太长，让我原谅。我将心看完，不敢多想。这个夜晚，你又为谁在化妆？没看穿我原来难过的表情，谁看来都平凡，泪水在眼眶，我故意勉强，我却深陷在回忆的海洋。我知道应该怎么但是却微笑着退让，收不回的喜欢就留在初恋的那一个地方。我根本就是不够勇敢，但是却微笑着退让，跟自己在为难，我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悲伤的唱副歌第一行，原来心碎不是哭一哭那么简单，分手的话怎么会是你先讲？没看穿我原来难过的表情，谁看来都平凡，泪水在眼眶，我故意勉强，我却深陷在回忆的海洋。我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是却微笑着退让，收不回的喜欢就留在初恋的那一个地方。我根本就是不够勇敢，但是却微笑着退让，跟自己在为难，我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Te escribí muchas cartas, pero no recibí ninguna respuesta sin saber por qué. Pasé días y noches esperando de ti. No sabes lo mucho que me haces falta. Quisiera volver a verte y sentir tus emociones. 我知道应该怎么爱，但是却微笑着退让，收不回的喜欢就留在初恋的那一个地方。我根本就是不够勇敢，但是却微笑着退让，跟自己在为难，我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有些故事就在平凡中被传说，爱都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其实你我都经历过最难的交流。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文艺资讯。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2号在北京闭幕，大会选举冯巩为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第二届主席。冯巩表示，未来五年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要积极开展送欢乐下基层到人民中去、文艺扶贫奔小康、文艺培训志愿服务工程等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加强文艺志愿服务组织队伍建设，完善文艺志愿服务各项机制，全面推进文艺志愿服务制度化，推动文艺志愿服务持续健康发展。另外，会议审议通过了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章程。会议期间还举办了筑梦新时代畅享幸福歌2018文艺扶贫歌曲创作汇报音乐会和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新文艺群体工作座谈会等活动。继续来看，近日覆盖黄色琉璃瓦的醇亲王府变身为辉煌威严的古代中国皇宫，中央音乐学院打造的实景歌剧《图兰朵》在此上演，引发观众强烈兴趣。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图兰朵》讲述的是中国公主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就是经丝绸之路传到欧洲的。德国诗人席勒也写过剧本，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例证和典范。这部剧灵魂是爱可以战胜仇恨，对人类具有永恒意义。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本周情歌特辑我们关注到的是阿杜。2004年，阿杜交出了入行以来的一张情歌成绩单，他发出了第一张精选集《纯情歌》。他的走红除了声音特质，少不了公司的包装和运作。作为老板的林秋离把持着作品的命脉，被林秋离退稿是常有的事情，他会和创作者来讨论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如果不行的话呢，就会拿回去一遍又一遍的修改，实在不能达标他会自己亲自上场。所以一位歌手可以手握众多金曲，其实也是和幕后的推手对品质的坚持是不无关系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林秋离作词 Billy Cole 作曲的这首《天天看到你》。 开始就误会关于你倔强和不妥协，一离开就后悔，因为你爱得很坚决。我被缠在一些傻问题，比如说用什么爱你。我如果我就这样离去，我的心会碎得像玻璃。我天天看到你产生了距离，爱越热心越冷的关系，也许只是我不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天天看到你是习惯和必须，不可能的可能，我担心面对分离。哦，我才知道自己有关于你的倔强和不妥协，一离开就后悔，因为你爱得很坚决。我被缠在一些傻问题，比如说用什么爱你。我如果我就这样离去，我的心会碎得像玻璃。天天看到你 也许只是我不够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天天看到你是习惯和必须，不可能的可能，我担心面对分 这场空虚对话，不想猜你用心真假，我的眼转开，窗外刮起风沙，感觉你的无力之把依然苦苦自问自答，不痛我只是有点麻，等到过了今夜我们之间只剩下伤疤，能走到这里已经是生活，那种感觉有谁懂啊，如果你爱我是因为我爱你，我宁愿受罪也不要这报答，我只是有点忙，等到过了今夜我们之间只剩下伤疤，能走到这里已经是生活，那种感觉有谁懂啊，如果你爱我是因为我爱你，我宁愿受罪也不要这报答，如果你爱我是因为我爱你，是恩惠还是一种变相的惩罚，如果你爱我是因为我 你爱我是因为我爱你，这是来自阿杜2005年一句双关的 I do 专辑。 I do 听上去是不是有一些像阿杜的发音呢？林秀离曾经说，和 JJ 林俊杰不同的是，阿杜在音乐上没有什么企图心，随遇而安，但是进入歌坛他一度呢是很难适应被人关注的这种状态，得了抑郁症，在歌坛沉寂了一段时间。2010年推出《没什么好怕》，也像是给自己打气，再坏不过如此，没什么好怕。 天空灰了，眼泪流着，我已不会再听你的胡扯。离开的话，就算挣扎，也都只在于我。眼泪流干过后，我会好好过。我突然沉默，是因为我正在思索我想要的生活。没什么牵挂，没什么好怕，没了爱没活得更自在洒脱，不再和你拖拖拉拉，我世界应该更辽阔。每天在变化，没什么好怕，或许下一个会比你好很多，为自己默哀一分钟，转头重新来过。眼泪流干过后，我会好好过。我突然沉默，在思索我想要的生活。没什么牵挂，没什么好怕，没了爱没活得更自在洒脱，不再和你拖拖拉拉，我世界应该更辽阔。每天在变化，没什么好怕，或许下一个会比你好很多，为自己默哀一分钟，转头重新来过。没什么牵挂，没什么好怕，没了爱没活得更自在洒脱，不再和你拖拖拉拉，我世界应该更辽阔。每天在变化，没什么好怕，或许下一个会比你好很多，为自己默哀一分钟，转头重新来过。 中国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你好，我是阿杜。当时呢，我在收歌的时候听到这个曲子，诶，真的是我非常喜欢，而且唱了一个 demo 就随意的哼出来。那么我就非常喜欢他的曲，然后想要找这个姚龙老师帮我填词，我说你有什么感觉你就帮我写出来。结果一回来就说几年了，然后他就跟我解释说为什么我会写几年，因为我好几年没跟大家见面，也没出来，就是很久没出唱片了，对，所以他就写了这几年了。 听说你失恋了，也跟朋友变淡了，人前你从不软弱，永远偷偷的难过。听说你离开了，飞去某个城市定居了，我虽然更寂寞，见过没听过，还是会不舍得你孤独的漂流，改不掉倔强性格，痛都自己承受。年了，我仍然无法假装放下了。几年了，从埋怨到指责，伤感着曾经多快乐，幻想能再做什么，让我们能复合，拥抱着。 陪伴着，我有好多话想说，泪光闪闪又沉默。美梦坠落以后，我们都变成熟，懂得幸福会走，珍惜才能拥有。装放下了，几年了，从埋怨到指责，伤感着，曾经多快乐，问想能再做什么，让我们能复合。几年了，我仍然无法假装放下了。从埋怨到指责，哦，伤感着，曾经多快乐，幻想能再做什么，让我们能复合，拥抱着。 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阿杜的情歌。出道迈入16年的他，如今依然坚持着情歌的方向，同时呢，爱情事业双丰收。我们也可以听到他一改往日苦情歌路，变得更加的温暖和爽朗。近两年，阿杜转投新东家，重新出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他表白妻子的这首《一诺千年》。稍后还将听到本周排在第31位的这首《坏朋友》。下个小时在经典绽放环节，我们关注到的是著名填词人姚若龙的作品。我们稍后见。 我们相恋就像过了一千年，星空之间连成一片。无声的坠落，你的指尖，你的笑颜真的好甜，好纯洁，你的侧脸，我记得一千年，在我面前如此耀眼，让我。笑颜真的好甜，好纯洁，你的侧脸我记得一千年，在我面前如此耀眼，让我为爱一诺千年，为爱我看见一诺千年，永远为爱，我看见一诺千年。

别人劝说，跟着人潮流动，已经好久没做梦。我表面不装，内心波动，没灵魂的人最穷。如果只有一条路，世界谁想漫游？如果只有一种花，四季哪有看透？谁比我懂得我的心有怎样的烈火？我要关上耳朵才决定怎么活。最想我不管我的途中，只想我的快乐，要心之所在创作，不该只是复刻，渴望获得有性格。我对抗现实的多，但我享受突破，把沉淀当成对手，让脑海不停地转动，像辽阔的地球。一个人最可贵的成就是将不的自由，有选择的自由，人总会别甘心给勒索，或被现实绑架，身不由己，最是寂寞。不管我在独唱，最想我在快乐，有心之所。 唱的是姚若龙今年的两首词作，都是和林俊杰来词曲搭档，一首是莫文蔚的《心领神会》，还有刚刚这首韩红《忠于自我》。从1986年第一首作品《王芷蕾冷冷的夏》发表，距今已经超过30年时间，千余首作品发表，姚若龙的创作几乎涵盖了中文流行歌坛发展的全部。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他所写的那些经典歌曲。1993年，张学友《吻别》专辑，他贡献了两首歌词，让两首旋律被更为广泛的传播，让更多人喜爱。一首叫做《每天爱你多一些》，另外一首就是《秋意浓》。 秋意浓，迷人心上秋意浓，一杯酒，几许晚餐，离别多，叶落的季节，离别多，握住你的手，放在心头，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Oh 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 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 我们听到的是在1994年红遍华人音乐圈的歌曲《赵咏华最浪漫的事》。这首歌突破了当年流行歌曲都市情迷的主题，而是描绘出了极富生活化的一种浪漫场景，更加让人心领神会。姚若龙的词可以说是这首歌当年大热的重要因素。平凡最浪漫也是姚若龙歌词风格的一个缩影，但是作为词坛高手，他不仅可以做到接地气，还可以做到文艺无边界以及阳春白雪。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中文影视歌曲当中的精品，1991年电影《阮玲玉》的主题曲，由小虫作曲，姚若龙作词，黄莺莺演唱的《葬心》。 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天给你哭，给 近上网选联通，最高送50元话费，详询10001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后半夜到明天早上湿度较大，有轻雾，东部南部地区相对较差，请注意防范。明天虽然仍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但扩散条件依然不佳，空气质量和能见度进一步下降，户外需要注意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晚上，湖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灯火辉煌，星光灿烂。青年电视演员迪丽热巴化身金鹰女神闪亮登台，拉开了第12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暨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开幕式晚会的大幕。开幕式晚会以电视不老，未来可期为主题，通过辉煌60年、百花齐放、不忘初心三大篇章，回顾中国电视剧诞生60年来的光辉历程，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视剧事业取得的突出成就。第12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为期3天，主体活动包括开幕式晚会、金鹰论坛、颁奖晚会。在14号晚举行的颁奖晚会中，将颁出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最佳编剧、最佳导演和观众喜爱男女演员等奖项。现场将揭晓第12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最具人气男女演员。昨天，第4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在浙江省绍兴市开幕，24台剧目参加展演，艺术节还将举办高端对话、粤剧文化产业展等活动。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周末夜现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旅途中风吹送，到远方的美梦，回不去思念在祈求和歌颂，到下了心还会痛。看天边的星光，是黑夜的盼望，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能安慰寂寞彷徨。啊啊啊啊，听声音颤动，你眼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啊啊啊，无尽的伤痛，寒来回忆在心中。沙里水土飞扬，满前尘落心上，走的方向，想未来会是怎样。听耳熟的声音，是心跳的回响，谁能够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经典绽放。你好，我是耿桦。这个小时我们关注到的音乐人是入行超过30年，作品千余首，个人历练几乎吻合了中文流行音乐的发展全部时代。著名填词人姚若龙，很多时候提到他的名字都会说到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陈小霞。这样一对音乐上的黄金搭档，一起写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周华健演唱的《一起吃苦的幸福》。 我们越来越爱回忆了，是不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了。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不哭，你就让我把你抱着，少了大的惊喜，也有找点小快乐。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 浓爱如同烈酒，难免。 醉，你的拥吻像情歌一样凄美，我闭上了眼，执迷不悔，心存侥幸，复燃似灰。 歌都是杨若龙、陈小霞这样一对金牌搭档创作，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还有周笔畅的对嘴。在2011年，凭借这首对嘴，杨若龙也获得了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作词人大奖。接下来这首歌并不是陈小霞和杨若龙搭档完成，原本呢是陈小霞作词、林夕作曲，写给王菲的粤语歌曲《约定》。之后呢，杨若龙填词成为普通话版本，由原来很粤语式的画面感转变成为更加深入人心的情感表述，也成为周蕙的第一首代表作。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我们就来听周蕙这首《约定》。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关在彼此眼中找勇气，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才能忘了

梁静茹这首《今天情人节》，无论是在姚若龙作品当中，还是在梁静茹的歌曲当中，都不是那种一等一的代表作。但是这首歌有着特别的意义，是姚若龙创作生涯的里程碑。他的第1000首作品达成目标的时间正好是10年前的2008年。之后又过了10年，我们仍然可以时不时听到姚若龙的新作出现，而且可以看到这位在歌坛已经深耕超过了30年的前辈，仍然不断地和年轻的歌手和音乐人来合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6年他写给华晨宇的《消失的昨天》。在这里耿话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会带来全新一期榜单的揭榜专题时段，也请关注包括姚若龙作品在内的榜上歌曲的全部排名。我们明天见。 漆黑的房间，想你在的感觉，挡住日月才能温习和你深情拥有一切，曾经越密切，一分开越撕裂，我的世界不是谁都可以推门看见，孩子那一面，你的决定我不想过自私终究体贴，哦，多么遗憾你没发现为你而做的改变，慢慢的感动的回忆让心情空空的，伸手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你的决定我不理解，想过自私终究体贴，思念埋了。